那日夜无光，忙不完的伤，感情算一算，收不回的账，当转一些坚强，说幸福的话，为生存而忙，还没明白结果，爱的不知所以然，像爱情的灯，养满身的伤，皆相同的疤。 我明白爱情伤人的本事是什么样子，我愿意一试，当一个疯子，爱的偏执。这首歌叫偏爱，曾沛慈，他本人确实很偏爱这首歌，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让公司马上把这首歌买下来。喜欢是因为感同身受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在爱情方面有点偏执的人，用这样一首带着痛的歌唱出成长之后的领悟。 这次能够发片当歌手，曾沛慈有点兴奋，也有点谨慎。像偏爱他九次进棚录音，并且这张专辑以很稳妥的情歌为主打，很保险啊。下面同样是一首情歌，你离开他了吗？中间应该断一下，你离开他了吗？此曲作者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音乐人彭学斌。 偶尔还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不期然和你遇上，反手其实也没那么难，我们的过去即使多陌生。虽然有些好奇，我之后的你和他之后那些遭遇，我还有没有权利向你打听又和谁有关系。之后的你和他之后那些遭遇，我还有没有权利向你打听又和谁有关系。那你离开他了吗？想知道你的回答，知道又怎样，不能再像当初那么想，现在的日子不好吗？你到底离开他了吗？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竟然还不相信我早已痊愈，当我为落叶叹息，就真的是感慨季节的更替，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是眼泪而已，不值一提。我为了某部电影已经在哭得足够歇斯底里，求你别再等我为你哭泣。 年的风景，就别惦记我曾为你伤心，我不是非爱的爱，反正你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去关怀，反正我和自己能好好的作伴，所以放开彼此无害，又不是非 曾沛慈，又不是非要你的爱。在没有出道之前，曾沛慈也是一枚小迷妹啊，她特别喜欢孙燕姿的歌，她有个习惯，每到专辑会打开歌词本跟着听。当时她就记得小韩的名字，小韩写的我的爱雨天都很细腻。这次获得发片机会，就通过公司向新加坡的小韩邀歌，于是唱到这首和自己相遇啊。 你曾说星辰时光刺破云层留下的斑纹，否则我不能把感情的视角调整习惯一个人。你送我的书本像种记叙文，记录一段陌生的吻毫无损，你燃起我眼神但我未完成，而我的青春养分不该只是你的心疼，从你身旁逃离，努力要和自己相遇，现在失去你与寂寞中间行，勇气世界宽广像回忆延续，不能待在原地远距离，可惜要和自己相遇，哪里没有你，幸福的选择题，今天起是在荒芜远离地，美丽为自己独立，顶多是生存。我怀念你的吻，我可想的沉，旧某一声体温随时间变冷，有些人是归程但你是离程，我想要青春成分是爱情之外也沸腾，从你身旁逃离，努力要和自己相遇，现在失去你与寂寞中间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 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。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。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花香奥莱村，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，南四环花香桥东。 The weather.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双休日白天的天气不错，能见度较好，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。由于天气寒冷，流感高发，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，积极预防感冒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：夜间晴，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大相对湿度50%，最低气温-6°。白天晴转阴，北风二三级，最小相对湿度25%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。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。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、hey, 欢迎回来，继续停留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麒麟为大家带来的中歌榜。这个小时来关注曾沛慈我爱你以上啊，代表一种超越现有的爱，当然不仅指感情，事业也是如此。在影视当中塑造了不同的角色，但是曾沛慈觉得唱歌那才是真实的自己。如今呢，他也把自己当作新人，一步步去探索适合自己的歌路。我们来听这首《坦然》。 风吹过熟悉的地方，也变了形状。曾依赖你给过的光，向着回方向。不确定的脚步缓慢，虽然有点慌。带泪光也能坚强。记忆泛进相框，从前我喜欢，过几天你早被遗忘，没什么好看。学会了把沉默延长，养成种习惯，就这样学着成长。 匆忙，没什么问题。 情这样收场，心就能走下去， 看过日月星辰，有些感情太怕认真，怕认真后悔是真，失了彼此的好人。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，我只是你生命里的陪衬，越陷越深，甘愿牺牲。 在曾沛慈这张《我爱你》以上当中，有一半是 OST。刚才听到他参演的《终极一班四》的片尾曲《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》。其实当演员也需要付出真实情感。《终极一班》曾沛慈演了一年，他有时恍惚生活当中是自己还是剧中的角色，每部戏都需要投入，而走出剧中那个人物同样是不简单的。这一次公司给了他很大的空间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。下面这首歌非常符合他这两年的生活状态，还是小女生时梦想有个大帅哥给自己安全感，但是有过失败的爱情经历之后才意识到安全感只有自己给啊，才是最坚固的。曾沛慈也试着让自己享受这种一个人的快乐。下面听到的这首歌还蛮小清新的，《不再怕寂寞》。 没关联，太阳和云朵，明明就隔了很远，却站同一个画面。没关联，寿司和啤酒，却能在相同环境酝酿同一种甜美。寂寞，没关联，寿司和啤酒，却能在相同环境酝酿同一种甜美。我一步步靠近了一点，一整夜思绪的纠结，你在我身边。 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早安晚安，本来都不知问候，少了你的爱都成寂寞，原来对你的依赖 么办？心还热着的，好痛。 我猜没有那样的，这首歌来自曾沛慈，选自我爱你以上这张专辑。这张 album 有13首歌，唱出了爱情的方方面面，有笑有泪，有过去式进行式，还有将来式。这次发片他觉得非常的幸福，因为唱歌就是他的初心，当然后面也是双线发展，新戏呢也将上线了。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曾沛慈的 OST 电视剧长不大的爸爸插曲粉笔与涂鸦。 粉色的圆圈处理橘色的我想那是可以承载梦的飞船，你看着外面云端，窗帘搭在我脸颊，那幅画是来自未来的邀请函，白色很长很长的画在黑献祭。